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的人群，都有各自的故事。来一杯咖啡，放松心情。北京时间10点整。 让你乐迷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西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盐村出口向西200米。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为有效打击两违行为，加大对违章建筑的整治，坚决杜绝违建的产生，3月28号，涿州市雕窝镇组织执法、公安、国土等部门依法开展拆违行动，对镇辖区内的3处违章建筑进行了统一拆除。通过这次的拆违行动，不仅有效遏制了该镇违法建设的继续发生，更进一步坚定了全镇打击两违的信念。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举办加强作风建设提高行政效能专题讲座，邀请市委党校讲师进行授课。为落实两会精神，做好全国两会精神的学习辅导工作，3月29号，河北省委讲师团通过网络宣讲平台举办了全国两会精神解读宣讲活动。涿州市松林店镇在镇政府和楼桑庙设立分会场收听收看。作为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气代煤、电代煤工作得到了涿州市临屯镇政府的高度重视。据悉，临屯镇37个行政村中有22个村进行了气代煤改造，11个村进行了电代煤改造，4个村为集体供暖。截止目前，全镇22个村的气代煤工程已经全部进场施工。3月24号，涿州市双塔办事处举办燃气安全知识使用培训会，邀请滨海燃气集团负责人对辖区燃气用户和居民代表进行了培训。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心里在流泪骗自己，可是你却对我说， 说好泪不流，缘分已尽的时候，你不再要借口，风停了雨顿了，你一定要走，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你这该死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 I put it down on my

任我胡思乱想。春深喧嚷，任我胡思乱想。 是对你

总喜欢穿着破洞的牛仔在女生楼下溜达。我的兄弟，这些年来你过得还好吗？那个女孩你深爱的还和你在一起吗？记得你曾说过将来一定会娶她，告诉你吧，其实我也曾经暗恋过她。我的兄弟，这些年来你变得坚强了吗？你曾说过梦想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好想回去再和你一起高声的歌唱，唱那首歌曲，那段旋律，唱我们的青春啊。数星星，数星星，我在思念你，不怕风，不怕雨，有我陪着你。星星数星星，不要再担心，啦啦啦啦啦啦，我永远爱你，啦啦啦啦啦啦，我永远爱你。

自飘摇，踏着落叶银墙，忧郁合上了金角，没有人肯定一定是爱情来到，来得太早，早的谁也没听到。无可否认，你曾是我生命中的主角，在青春某个片刻住在风暴，无法祈求老天给我缘分的回报，在思念的夜里我心思狂潮， 心思狂潮，还要不停寻找，历经漂泊，追逐山巅风暴，秋去冬来，春天不会迟到，等待那时回首这场心事飘摇。 我最爱你，爱你。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